心。你话占中班友喺树搞乜卵，左勾住做生意，车都冇捻得搭啦喂，快啲拉够晒佢哋。我问你，你有冇到过现场？你话我日日睇 TVB， 由朝睇到晚噶。哇！你睇下啲学生啊，搞鸠乱个香港，警察都好卵惨。快啲拉够晒佢哋。太戇鳩，但我講出口又怕你嬲。你啲廢話污染這地球，朋友我好撚難受。朋友你太戇鳩，怕我講出口覆水難收。讓你食屎可以將你拯救，望住你唔知你要食幾多先會夠。现在是良知同暴力打紧仗，你没有信念，请行埋一边，勿阻挡理想开花那一天。朋友，你太戇鳩，但我讲出口又怕你嬲，你啲废话污染这地球。让你食屎可以将你拯救，望住你唔知你要食几多先会够。朋友你太戇鳩，但我讲出口怕你难承受。呢个世界太多残酷，香港点能得救？食屎可以将你拯救，望住你，我怕你食几多都唔够。望住你，我怕你食几多屎都唔够。 大家好啊，又到呢个礼拜嘅卢汉推歌嘅时间啦。 系啦， 系啊，喂，咁啊，今日咧就我都照讲啦，唔紧要啦，我系录播嘅。 系啦， 咁啊，今日而家录播嘅时间礼拜四嚟嘅， 929啊。 929嚟嘅，系啦，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因為琴日就928啦，咁就係呢一個雨傘運動嘅兩周年啦，紀念啦，唔係我話紀念啦，兩周年啦，係 兩周年，總之 係啦，總之兩周年。咁所以咧就我哋今日嘅主題咧都會係環繞住呢一個即係雨傘嚟講嘅咁樣啦嚇。咁啊，我諗都會講一講呢一段時間的心情啊，或者過去兩年的一啲有冇一啲嘅感想啊，或者係有冇一啲嘅積累啊咁樣啦，又或者咧係即係啊做咗啲咩嚟咧呢 呢兩年啊， 係啦嚇。咁啊啱啱播呢一首歌咧，咁就其實都唔使多介紹啦。咁呢一首歌咧就係呢個叫做話你。戇鳩怕你嬲，咁咧就係阿 David Chang 嘅作品嚟，咁其實係兩年前咧雨傘運動咧十月初嗰陣咧佢寫嘅，咁我自己琴日都喺我自己嘅 Facebook post 出嚟啦，咁都發覺都幾多人中意， 新鮮滾熱辣，我記得好似有幾百個share 咯已經係嘛， 係啊，有即係截至而家有700多個 share 啦叫做嚇，咁就其實。 呢首歌就是其实两年前我第一次听嗰阵咧，嗰阵时就阿 David Chang 自己喺个睡房度带支吉他， 好 raw 地咁样， 系啦，好 raw 咁样去唱嘅，咁样咧就我自己就好鍾意嗰首歌嘅，呢首歌嘅，因为点解呢，我就即係觉得佢好，即係一来即係一个咁样嘅旋律啦，其实佢都系属于一系是佢而家我原本个版本呢，就系佢揸支吉他就咁唱，好民歌 feel 嘅。 咁欧瑞强咁样㗎嘛。 係啦，欧瑞强嗰隻。咁有民歌 feel， 咁但係呢跟住呢里面就好多粗口嘅。咁同埋呢嗰个粗佢嗰个设定或者个意境都几得意嘅。即係佢嗰个环境呢就系讲话喺个酒吧嗰度有个 friend 同佢讲就喺度闹緊嗰啲出面占中嗰啲人咁样。 死废青咁样阻住做生意。 係啦，阻住做生意阻住晒交通阻人搵食即系呢类咁样嘅嘢。咁咁就係啦，咁跟住呢佢就其实即係啦，嗰个唱嗰个主人翁呢就其实黄丝啦，好明显咁即係话唉，即係我听你讲呢啲嘢我自己都火滚啦。 即係其实係暗马底想讲但係讲唔到嗰种感受。 係啦，因为就 大家都话晒都係 friend 嚟。 係啦，话你戇鳩。 话你怕你嬲㗎真係。 就怕你嬲㗎嘛，咁所以呢就所以就係啦，即係硬食咁样啦。咁但係其实呢我即係点解会鍾意呢首歌呢，个原因就係话因为其实喺嗰阵时嗰个感受咧，其实同而家都接近嘅吓， 而家都有感觉一样 嘅。一样嘅就系话，真系身边咧好多呢啲咁样嘅人嘅，即系咧呢一啲对于社会事唔知道发生咩事，跟住咧见到，总之见到个表象咧系咁样咧，即系话啊，你班人 好乱啊， 成日好乱啊，系啊，呢一啲咁样嘅嘢咧，跟住咧就会落咗一个好。即係好激烈嘅判斷，對於即係佔中嗰啲當時啦，佔中嘅朋友係即係強烈嘅批評啦，即係覺得佢哋總之係廢青啦。 即係你做乜都好啊，即係遊行示威咪繼續做咯，唔好佔領啊嘛。 係啦，阻 到人 揾食，係啦。 咁嗰日真係塞車，我其實啲説話都真係聽呢兩年都聽 唔少啦，係啊。 啲親戚嗰啲更加多添啦。 咁同埋咧，即係我諗喺呢兩年裏面中間發生嗰一啲事呢，其實即係類似嘅邏輯呢都不斷喺其他嘅一啲場景度會發生嘅，譬如拉布係啦，即係立法會嘅拉布咁樣呢，一樣係好多人鬧啦。 網絡23條嗰陣時啦，記得係。 係啦，網絡23條嗰陣係啦，咁就拉布啦，而直至到去到即係選舉啦，立法會之前立法會選舉嘅期間呢，嗰啲建制派嘅議員啦，对于一啲非建制嘅人咧，甚至乎啦，即系我嗰阵时参选啦，我嘅对手咧， 都系咧攻击你， 都系用拉布嚟攻击我。 佢问你啊，周博贤，你当选会唔会拉布？有冇问你直接？ 佢唔系问我，因为其实我之前做过一啲访问，我话我会拉布啊嘛。咁如果佢就一嚟就已经系会话，喂，你嗰阵时讲过拉布，咁你真系吓，即系唔顾呢、這个，即系总之唔顾香港利益，唔顾乜嘢， 破坏经济系嘛？ 又或者即系唔系一个即系议员应该尽嘅本分，或者唔尽责咁样呢类咁嘢啦。总之拉布咧就系好多人都即系恨之入骨咁样，咁但系我觉得呢样嘢就系亦都系同呢一种呢一首歌所讲嗰种咧，即系或者对于啲嘢一知半解，跟住咧总之见到咧拉布啊，唔好咁样，跟住咧就下咗个判断咧，觉得拉布咧就系一件坏事。 即系佢哋好多时就系断章取义咗咧，唔识整体个整体大局，就系睇抽空一段睇咧，可能见到譬如电视无线做 loop 啊拉布，或者之前就系拉布完之后咪吴亮星咪夹硬过嗰阵时，佢咪冲主席台嘅， 系 电视机咪狂 loop 啲画面咯 ，TVB 即系包括之前即系 ATV 之类咧，佢哋接收就有啲信息，就觉得啊拉布好乱啊，又冲突啊，议会系文明地方嚟噶嘛，我哋唔应该咁样咁多冲突噶，唔应该拉布噶，系嘛？ 系啊， 即系佢哋系俾呢个印象影响咗佢对整件事嘅即系个睇法咯。咁样 有一个好新鲜滚热辣嘅例子咧，就系即系我太太嘅经历嚟嘅，咁佢就同一个即系、就是、同一个人啦，即系唔系好熟嘅朋友咁样，咁但系都会倾到倾偈嘅咁样，咁于是讲开呢样嘢，咁、那个人就话即系。唉，嗰啲大白象工程，嗰啲咁样嘅即係高铁超支啊，或者係港珠澳大桥啊、三跑啊呢啲咁多超支呢係唔好嘅。 佢、明㗎喎、 嗱佢明呢一 part， 但佢唔明边 part 呢，就係话最衰係拉布啦。 点解呀？ 因为佢以为啊， 拉贵咗。 佢以为拉布拖慢咗，於是啲嘢就会超支啦。 哦，即係迟咗啲嘢企咗，啲人工贵咗，材料贵咗，所以又贵咗所有嘢。 係啦，呢、這个呢就係、是、即係就係嗰知啲唔知啲啊！即系你话你完全唔知道，完全对不闻不问，系另一种衰。不过即系系另一种衰啦，就冇咁 冇衰啦， 唔系呢一种嘅。 相对下 呢一种咧就系知啲唔知啲， 佢又知道係有超支嘅，佢又會喺度鬧嘅，但係咧佢就會咧將個矛頭咧鬧咗 去 拉布嗰啲人嗰度。就亦完全唔知道嗰個即係唔會問嗰個背後嘅原因， 根源喺邊度？ 根源喺邊？咁即係嗱，老實講啦，即係拉布呢個邏輯咧，其實你話要明咧，又唔係話真係好難。但係如果對於呢啲嚇知啲唔知啲，或者淨係掛住睇無線新聞呢一種咧，又真係好容易，即係比較嚟 難理解嘅， 係難理解嘅， 悶啊嗰啲嘢。同埋你講呢個例子咧，就算投票之前啊，啲人問。咦？点解有两票嘅？点解？我即系哎呀，咁点答你好咧？ 喂，到而家都会仲有人问啦。啊，点解我系啦？因为点解我有两票？点解我有超区嗰票？ 系咯，咩嚟噶？ 有啲又话啊，点解我又有功能界别嘅票嘅咧？又冇超区嘅咧？有啲甚至乎系话啊，点解我又有功能界别嘅？但系我又有超区嘅咧？咁样，因为佢可能自己系一个功能界别嗰个授权代表，佢就唔系即系佢唔系个人票嚟嗰张，系个公系一个团体票，不过佢系一个授权代表，所以佢投票咁解啫吓。咁但系呢度岔开咗少少啦，咁就系话即系。譬如講翻拉布嗰樣嘢咧，就係話你本身就係嗰個制度嘅設計，令到你譬如話而家尤其是功能界別嗰邊，咁啲保皇黨 十二件啦，成日講噶 啦，保皇黨 自動當選 就係一定係會佔多數嘅、 嗯。 即使而家啱啱選出嚟之後咧，呢、這個即係功能界別嗰一邊咧，嗰35咧都係以呢個建制派佔多數嘅。咁、 嗯、 變咗咧。但凡有一啲嘅即系政府提出嚟嘅法案，如果有问题，你一个议员想提案去修改咧，嗱、 嗯， 因为你一个议员提案修改就必须要分组点票， 系啦。 咁而分组点票咧，去到功能界别嗰边咧，头先都讲话啦，即系建制派、保皇党啊占多噶嘛，就一定唔过嘅。咁即系话而家嗰个制度咧，就系话呢个设计咧，就系话，但凡如果个政府嘅法案掟咗出嚟、 嗯， 有问题，你作为一个议员，你想去提案去修改佢咧。是必定修改不到是必定是过因为过不到分组点票那里因为分组点票那里必定是被这个即是功能界别里面的保皇党就否决的所以说但凡政府的法案有问题你都修改不到的时候那你的议会还有什么办法可以 而你如果去就咁樣去投一個反對票咧，又唔夠票喎、 嗯。或者調翻轉咁講你要過啲即政府要過啲議案咧，數夠票35票以上就可以就直接過到噶啦，即撈埋一齊計啦，即唔好講呢樣嘢，即其他撥款嘅，譬如話高鐵撥款追加190亿係嘛？咦，其實泛民你可能之前有27席啦，你投曬反對都望過，佢哋即叫照少數過一半啊嘛。 因為唔夠啊嘛， 唔夠 過半數。 總之佢數夠票又死硬過硬嘅。 係啦，咁變咗你。系啦，你投反对票 又死， 又系反对唔到 修改。 你想修改又修改唔到，咁嘅情况，你如果作为一个喺个议会里边，你想去呢个处理呢个法案，咁、就唯有通过拉布。 系啦，同埋即系其实讲系通过合法嘅议事规则授权俾你咁做噶嘛。 系啦， 同埋有时所谓拉布，但系其实你睇翻有时，讲翻之前网友三条啦，快必唔系阿万必佢入面提啲提议，即系修订咧。是有意思佢唔係亂咁講嘅，即係唔係話好似之前話鄭家富即係讀聖經，佢唔係咁樣嘅喎，佢全部係攆過曬成條條例，有啲乜嘢唔合理佢修改啊嘛，即係所謂其實拉布都唔係咁正確 嘅 喎。 係啱，即係係啦，即係呢個講法啦，即係有個污名化喺度嘅，即係你用一個合法嘅議事規則去將一個法例裏邊，因為講法案啦嚇，法案裏邊嘅一啲嘅細節有問題嘅地方咧，逐個點出嚟，跟住去而通過咧所謂呢個拉布咧，通過呢個所謂拉布去令到呢、這個。即系对于个草案嘅讨论更加多，同埋亦都系咧，所谓 buy 多啲时间，令到咧希望政府咧，希望政府可以收翻啦，或者去修改啦，又或者同时间你 buy 多咗时间咧，就集结一啲民间嘅力量， 即系造成一个舆论压力。即系之前譬如高铁之类啊，或者系你话廿三条最明显啦， 系啦， 系因为之后有民意产生话，原来件事咁大镬，大家都上网睇翻啲懒人包，同埋我哋之前有帮个手，即系网上三条咧，系即刻好快手做咗懒人包啊，做资料搜集。然后俾到即系啲市民透过网络先知道，原来件事咁大镬，就系呢度 buy time 有个空间时间俾我哋即系做嘢，做一个公民教育啊嘛。 系啦，咁所以咧呢个所谓拉布咧，其实个意思就系话，点解要出现咧？就系话嗰个议会嘅制度系其实失效啊， 畸形啊， 系失效。K 型失效，你是作为一个议员咧，你系即系你投反对票，你都阻止唔到佢过，或者你想修改佢又修改唔到嘅时候，最后一着咧，先至用呢个所谓拉布嘅方法，目的系乜嘢咧？就系头先话啦 ，buy time， 令到即系一来嗰个讨论更加深入啦，第二就系令到政府可能会即系从善如流啊，或者点样啦，或者第三就系话集结一啲更多嘅舆论压力，希望政府可以即系改变嗰个法案啊嘛，咁呢个就系拉布嗰个意思。但系嗱，我哋头先讲。 讲咁耐 都讲咗五分钟咁样啦。咁所以你话 同一般人 嗰啲，好似头先首歌里面所讲嗰啲，或者即系好多即系网上嗰啲话称之为港猪嗰啲啊。又点会有时间 听我哋咁样讲嘢咧？五分钟啊， 系啦，去谂呢一种逻辑咧。咁所以对于佢嚟讲咧，可能某程度上真系几艰辛嘅嘢嚟嘅。咁所以咧，即使过咗两年啦，我哋身边咧依然都系好多所谓港珠。 可能好似平行时空咁样咧，即系好似之前咪占望嘅过一条街菜街，哇！啲人继续买嘢噶， 系 继续拖劫交污，好似成件事冇发生，但行过另条街，哇！不如依冚冚啊，又坐低又即系又有啲冲突，又有啲占领，又有帐篷啊。 是 香港就是好处于一个很神奇一个奇特的平行时空的世界，我这一样要香港先有，是假条街的景象这样。 是 都未必使假条街的了。我们那时候占旺那阵的经验就是隔离都是这样。 隔离就旁边走过 去。是的。好啊，那就听一首歌先啦。 咁大个仔冇谂过有生之年会喺香港见到真正嘅催泪弹，呢个弹最大嘅威力就系将香港嘅归属感都全部打散。喺镜头前见到学生好惨，好多人唔喺现场睇电视都忍唔住喊。点解政府唔会聆听一番，令我谂起中史嘅你就会虚心立间。街道上路人在慌张走散。为城市远落力承担，烟雾在蔓延，夜空中飘散，情绪与感官的灾难。我流过的泪，伤痛一对，手法决定使我最心碎，眼泪流过也要继续追，群众的呼声力竭不衰。冷流过的泪，逼我隐退。民族的声响在我心里，全城念下布满了泪水，四面错过亦要争取我命。 催泪弹本来用嚟保护人民，如今却令道路铺满着灰尘。催泪弹令人出在贫瘠狂奔，究竟点先可以做到和平抗争？ 谂深一层，香港人点解唔可以拣一条自己选择嘅道路？制度发展条路有人会帮我铺，点解自己嘅事唔系由自己做？耶耶耶耶，唯有周围去投诉，投到几时先有真正嘅出路？民主精神系一齐同捞同煲，一齐讨论决定究竟乜嘢系最好。街道上路人在慌张走散，为改革软落力承担。 雾在蔓延，夜空中飘散， 情绪与感官的灾难。我流过的泪，伤痛一对， 手法决定使我最心碎，眼泪流过也要继续追， 群众的呼声力竭不衰。我流过的泪，逼我隐退， 民族的声响在我心里，全城念下布满了泪水， 四面错过亦要争取。我流过的泪，伤痛一对， 难行亦要无畏面对，愿望期盼继续列举， 群众的呼声千秋不衰。那流过的泪，逼我隐退， 民众的声响你要面对，全城念下布满了泪水， 四面错过亦要争取。我未来 泪那本来用来保护人民，催泪弹令人要着贫瘠狂奔，究竟点先可以做到和平抗争？ 好，又是另一首呢雨傘运动相关的作品来的。这一首呢仲早过呢头先呢我播嗰首话你戆鸠怕你嬲的。嗱头先嗰首呢讲多返少少先啦，即係嗰首呢就係、是我自己揾咗啊 David Chang 啦，咁就再揾埋其他啲 band 嘅 friend 呢，咁就重新咧录咗一个咧就系、是、呢个 full band 嘅版本，咁所以咧就琴日就喺网上 post 出嚟啦。 正 啊。係啦，咁呢一首呢呢首叫催泪弹。 嗯， 咁催泪弹咧就系、是、当时咧就叫做Big Boys Club 嘅， 而家后来即系改咗名啦， 大个仔啦， 大个仔啦，叫做 Boys Reborn 咁样。 我系叫 Big Boy 级添， 顶！ 我谂起嗰个顶真系顶啊，真系改错名佢哋。 系啦 ，Boys Reborn 啦，咁 周远呢个 系啦，咁呢一个咧就系当时咧，佢我谂而家都仲系嘅，佢一班中学生， 佢哋仲喺度噶嘛，仲有唱噶嘛， 仲有仲有吓，仲佢哋都仲喺度， 中学生仲 系，系啦，仲未离开我哋，系啦，唔系去顾家辉咁样，咁啊系啦，佢咧哋系佢哋系一班嘅中学生啦。咁我嗰陣時好欣賞佢哋，因為咧，即係我而家都好欣賞佢哋啦。咁但係當時亦都即係覺得哇咁犀利嘅呢一班 rap 可以唱，就係佢哋唔怯場先犀利喎。 係啊，同埋咧，即係當時九二八過咗冇耐，呢首歌就出現啦。咁變咗咧，就即係一個好快嘅回應，對於即係呢個警方放87粒催淚彈嗰種嘅不滿啊。同埋咧，尤其是咧，當佢哋即係聽到啲歌詞啦，同埋聽到佢啲聲咧，佢哋真係好細個嗰陣時， 未變聲嗰啲，直頭係幾個， 又未至於未。 半尴尬年龄嘅变与唔变之间啦， 系僆仔声啦，系啦，都听得出嘅。咁就我嗰阵时系听到都好心痛啊！即系本身放催泪弹呢样嘢已经令人好震惊、好心痛嘅一件事啦。咁但系你再见到有一班咁样嘅中学生，好细个，佢哋都要出嚟，即系用同佢嘅创作讲出佢哋嗰种嘅震撼，或者催泪弹对于佢哋令到佢哋嗰种嘅痛心咧，即系嗰样嘢都系令到我系觉得。真系听到有啲想喊， 即系点解要咁细个细路要出嚟？佢哋应该系即系转下猪打击捉个小精灵噶嘛，唔应该出嚟噶嘛？佢哋 系嗰阵时虽然就未有小精灵捉，咁但系即系系啦， 即系佢打击唔应该咁早出嚟噶嘛？呢啲应该系我哋做噶嘛？啲嘢系咪啊？ 系啦，咁当然啦，即系之前都有学文仔嗰啲，你见到 其实都心痛噶， 都心痛噶。 点解要黄之锋嗰阵时佢14岁，成班又绝食又剩，先至即系造成咁大回响啫嘛？造成 系啊，咁系啦，我见到呢一班当时叫 Big Boys Club 嘅朋友啦，咁啊仲。做咗呢一首歌咧，咁即系一方面就系即系个好心痛，咁但系印象亦都好深刻。 同埋想问一下啲歌词，同埋系首歌佢自己写嘅， 佢自己写噶， 哇劲真系咁快喎！ 系啊，好劲啊，佢哋 犀利。 即系佢哋有一个大哥哥 lead 住佢哋嘅，嗰个大哥哥应该系社工嚟嘅，咁就有个社工 lead 住佢哋啦。咁但系即系个创作本身都系 佢哋本身自己嚟住自己 嘅创作嚟嘅，系啦。因为后来咧喺好多即系喺呢两年间。好多其他唔同嘅一啲場合咧，都會見過佢哋咧，又或者有時有啲係同一個 event 一齊，可能即係佢表演我。 你唱 Imagine 係咪？ 我就未必嘅，即 係其他歌唱嘅。 我未必會唱歌啦，即係我分享啊， 你多啲講嘢多啲。 係啦，咁都有唱過歌，但係即係嗰啲唔好講啦。 自己上網揾嚟睇算啦。 係啦，嗰啲真係算罷啦。咁但係係啦，即係見到佢哋咧一路，即係其實一路都有 keep 住有創作。咁而佢哋嗰種嘅風格咧，少少其實呢首歌雖然冇鼓舞性啦，但其實咧係 hip hop 底嚟嘅，係啦，都聽得出係 hip hop 底嚟嘅。即係我自己都曾經都有諗過咧，即係話啊，係咪有好似即係 rap 翻首理想 係嘛？唔係，即係好似頭先話你戇鳩派你嬲嗰種嘅做法咧，係咪啊？都可以 gather 佢哋錄多一次 featuring 兩邊， 做一個唔係做一個完整嘅 hip hop 版本，因為佢而家呢個係冇咁。後來好似佢哋自己都整咗嘅，咁所以就打消咗呢個念頭啦。咁但係即係佢哋。嘅風格好多其他歌都係咁樣嘅，咁同埋我試過見佢哋 live 咧，真係好陣容龐大， 起碼6-7個好似最少啊嘛，佢哋 誒唔止嘅，應該有10個嘅，咁所以咧要即係如果佢哋出 show 嘅時候咧，DPA 啊或者即係製作單位嗰度咧特別留意咧，即係要好多支麥啦，要好多線啦，同埋好多條 mixer 嘅 channel 俾佢哋啦，同埋咧當喺現場嗰、那個即係 operate 嗰個 sound engineer 咧。就係即係 手好忙喎，白酒魚咁先咯，白酒魚。 係啦，因為咧你唔係話即係開著曬啲麥咁，跟住佢哋就邊個唱就即係 會有自動咁樣係嘛？唔係嘅， 冇自動㗎啦，當然 有個人 mon 住都係要。 係啦，因為咧佢哋就唔係話一個人由頭唱到尾㗎嘛，而係佢哋可能有10個人都係輪流咁唱，每人有啲唔同嘅 part 咁樣，有時就solo， 有時合唱咁樣。咁變咗咧，你其實嗰、那個即係 operate sound 嗰個朋友咧，其實要都幾熟佢哋嗰個即係究竟佢係。边个唱边一，即系边一部分啊？ 我你从呢个角度，少人从呢个角度睇喎，真系同 operator 个角度睇。 唔系因为即系我试过喺一个场合，同佢哋去做 show 啦，所谓，即系佢哋做 show 啦，我都有唱歌嗰个场合就，咁但系即系主要唔系即系。 讲我嘅唱歌啦，即系我唱歌系叫做即系讲出嗰只歌嘅一啲，即系可能我自己嘅作品咁样啦。咁但系啦，喺嗰个场合就系见到啦，佢譬如有十支咪，咁你从一个即系 operate 三嘅角度咧，你就唔会开晒十支咪嘅， 系啦， 如果唔系就会 撞噶嘛会， 同埋系会好多杂声收咗咯。咁变咗可能由即系譬如一号咪至到十号咪咧，本来熄晒嘅，咁但系可能第一个唱嗰个咧系三号嗰位朋友，三号嗰位同学咁样啦，咁你就要推三号支咪啦。咁但系跟住咧，下一段咧就 另一班唱咯， 就五号嗰、那个 识翻个前面， 咁你就识阿三就推阿五， 哇，好复杂喎、 啊。系啦，咁跟住咧，可能到 chorus 嘅部分咧，原来咧就三四五六七都会唱嘅，咁于是你就 推翻晒， 所以三四五六七出嚟。好啦，跟住到 music break 嗰阵咧，因为我见过嗰次咧，佢有净系有一个小提琴喺度添，啊唔系，净系大提琴都唔记得咗、总之有一个乐器喺度嘅，嗰、那个就可能系十号咪咁样，十号咪咁样一到 music break 嘅时候咧，原来十号咪要出咧，咁你又即系 瞄晒其他， 系啦，你要拍其他嗰啲，咁你就拱个十号咪出嚟，咁即系呢个只系讲嘅一至十号嘅人声嘅咪啫，咁其实唔系唔止噶嘛，仲有乐器噶嘛，你仲有一套鼓啊、吉他、bass 啊咁样，所以咧，其实咧你要去 operate 佢哋嘅 sound 咧，其实需要几熟佢哋嗰个，即系其实即系要 arrangement 好熟嘅，要佢哋 要熟嘅 arrangement 啦，同埋如果真系唔熟的话咧，rehearsal 嘅时间咧需要多啲嘅，你要认住究竟系边位系边个出声，几时出声，因为否则咧就可能开咗声咧，你都未推佢咪嘅时候咧， 冇声嘅点 就冇声啦，系啦，又或者去到 music break 嗰阵咧，本来系嗰个 channel 出声嘅，点知咧佢又冇推个咪，即系又系呢啲问题啦。又或者系原来你推多咗咪，跟住就好嘈，跟住可能甚至乎咧有杂声咁多嘅时候咧，可能会有 feedback 添咁样。咁即系好多呢啲问题要处理。咁但系即系要拆开咗少少，即系去咗啲 technical 啲嘅。 譬如唔系呢一个，即系路行推歌都要讲音乐噶嘛，嘢 系咁就系，但系呢个比较 technical 啦。咁但系即系啦，呢一首歌即系催泪弹咧，就系亦都系我一首比较印象深刻嘅，即系同。呢、这个雨伞运动有关嘅歌，即系如果你要我排，即系排行榜咧、我自己心目中嘅排行榜咧，其实第一位咧就系《幻影乐歌》排喺度。 哦，即系唔系话啲人通常都系话一起举伞嗰首歌。 嗰首系第三位， 第三位 对我嚟讲，我嘅第三位。第二首咧，第二位咧就系啱啱呢首《催泪弹》，第三位先至系去到撑起雨伞。 先我调翻转，我撑雨伞排先，然后之后怕你戇鳩，怕你嬲，然后到嗰首《催泪弹》即系我自己咁排。 系啦， 即系个印象。 个个唔同啦，嗰、那个。即系标准就， 但系你讲起啱啱嗰首歌《催泪弹》，寻日咧就系我哋就去咗呢一个即系政府总部啦。咁好似5:58系嘛？ 系5:58， 三分钟嘅密站，同埋中间又会播翻啲声带咁样 咧。 其实嗰下咧就爆翻晒我哋嗰一晚嗰啲即系回忆出嚟啦。 系， 即系我系嗰日第一日。見到阿楊師傅噶嘛？ 我哋係一齊噶嗰晚， 一齊。我記得嗰陣時，你打俾我邊度啊？我喺灣仔，點啊？你又點啊？灣仔，哦，原來 我係啊，我 封曬啲地鐵站，你嚟唔到，你要行。 我同你一齊行入去，即係金鐘灣仔嗰個方向行過去嘅。 係啊。 之前約咗喺地鐵站等咁樣，跟當時仲有兩位少女同一齊嘅，嗰兩位少女 講呢啲 咩人嚟嘅咧？ 其實我係隨口搭啲咧，喺個地鐵我自己出嚟嘅。咁我講少少之前插曲就係咩？我之前喺茶餐廳食飯咧，見到食飽飯食多啲嘢，準備出去去定呢個五金鋪賣眼罩咧，知唔知啊？一個眼罩嗰啲係普通眼罩賣幾千嗰陣時，$80一隻喎， $80一隻3M 嗰啲啊， 都買啦。我話同老闆有幾多俾我咧？佢話。得兩隻啫，照買。咁到最後咪去到咪俾一啲女士用嘅，咪嗰陣時就買嘅咯。咁啊之後嗰啲咩咩靚啲嘅，唔知 M 乜嘅嗰啲口罩就買唔到嘅，冇曬咁啊，用翻嗰啲普通口罩。而嗰兩位少女咧，即係阿探長好衰，即係話豬女咁啊。佢有個稱號好衰啦。咁啊自己想象，哇 ，Lens 吸油力強啊！佢咁樣講，我幾印象好深嘅。其實嗰兩個少女，我見到佢哋書包咧，即係背囊掛住幾個咁嘅黄丝带，咁啊佢两个倾偈啊嘛，咁你知我即系面皮好厚噶嘛，咪搭地咯。咁你哋去边度啊？系咪出去啊？咁咪乘机即系同佢一齐。咁、后来佢哋都好嘅，佢咧就后台就俾咗啲保鲜纸我哋包眼镜。嗰阵时咪几条友戴眼镜咪蒙晒只眼嘅，因为即系好似阿坤哥咁样咧，只眼个位你蒙就会即系 透唔到气咧，焗住咗一梦，我哋之后都冇用嗰个保鲜纸 罩啦， 冇啦， 保鲜纸 冇啦，放弃啦，咁啊算啦，只眼有佢啦咁样，因为觉得仲危险啊嘛，遮住自己睇嘢啊嘛。 系啊，我就即系琴日我唔知啦，因为可能我亦都有一啲即系其他嘅嘢急住要做，咁所以其实咧嗰我去咗麦站嘅，咁跟住但系不久我就走咗啦，我又冇留低去听嗰啲，即系我唔知咧，我可能有少少觉得我又唔係話唔即係嗰啲台上發言嘅人講嘅嘢係唔啱聽或者冇意思，當然唔係啦。只不過我唔係好 in the mood 去聽嗰類咁樣嘅嘢，即係咁，所以我就即係係啦。不久之後我就走咗啦。咁但係即係我都你啱講翻咧，即係或者其實之前咧睇翻啲片段咧，即係諗翻喺九二八當晚咧 黃昏嘅時候啦， 係啦，我哋黃昏時候到啦。咁其實就去到應該咧。应该啱啱 四点零到五点到， 系啦，后来就放出嚟弹啦，咁有一啲都飘咗过嚟我哋呢边， 系揦眼噶嘛， 都 揦嘅。点解？我已经隔， 但系其实我都几远噶，我哋喺演艺嗰头啊，其实我哋埋唔到去即系最核心嘅内围啦。 因为前面已经系啲人布满晒，行到前面噶啦，爆晒条路啦嘛。 系啦，咁我哋最近都系行到红十字会嗰度嘅啫，我记得。咁但系就系即使我哋喺演艺嗰头咧，都feel到咧嗰啲即系刺，即系。有少少刺喉嚨先嘅，嗰啲煙係啦。咁啊，跟住即係好得意嘅。跟住係啦，譬如話見到個情勢又咁危急咁樣，跟住我就叫我太太先走先啦咁樣。咁跟住後來我哋就去咗另外一個地方，跟住就開始見到好多嗰啲即係揸槍嗰堆。 哦 ，KFC 附近之前啊，橋 再喺條橋嗰度係啦，喺條橋嗰度，我哋咪見到，即係我哋咪過橋行出去，後來唔知食食嘢咁樣嘅，係啦，咁就我哋就見到有一堆咧，嗰堆就係、是。话扯橙旗 系 啦，即系速徒，否则就开枪嗰堆，咁啊揸住晒好似雷明灯或者系出嚟弹枪，我哋见到嘅远远咁样见到喺对面马路集结咁样，好似部署紧，准备就开过去嗰边咁样嘅。咁我心情好紧张，咁同埋当晚亦都好多即系传闻又话即系演艺学院里边有一啲嘅嘅唔知學生定乜嘢，總之有啲消息收到好可靠消息，就話即係可能會開槍，又話撞翻個子彈，又呢樣嗰樣咁樣。咁啊，係啦，氣氛好緊張嘅當晚。咁亦都係即係我諗，我哋香港人都嘅第一次啦， 個個都緊張噶啦，咁大件事。 即係我哋比較少經歷呢啲嘢啦，咁變咗其實都係第一次咁上下，咁就覺得哇死啦！點解香港變成咁嘅咧？即係要經歷呢啲咁樣嘅嘢，咁我心情係又痛心又驚恐，亦都好疲累，亦都好熱啊，因為我哋当日咧，亦都系 夏天啊嘛。 但系佢又系咪有少少落雨啊？我哋唔知点解，我哋着住雨褛嘅，我记得。 因为雨褛系惊啲烟雾弹问题，呢个装备嚟嘅。 O K O K， 所以系好焗咯，件褛你又惊又唔即系唔想除。 系啊， 因为你怕嗰啲胡椒喷雾，因为你知道好辣噶嘛。 系、啊、 老虎都唔除雨褛咯。 系啊， 即系顶都系除个眼罩，因为啲眼罩喺侧边执到啲眼罩，咪攞嚟戴，或者系嗰啲口罩，或者我啲保鲜纸。你嗰一阵先啦，俾眼唞下先啦。但系我哋即系有时去到半夜都好惊，话唔敢。將啲裝即係裝備除開咁，即係隨時。喂，其實即係佢嗰晚都講好多啦，話其實分鐘有啲醫院咧已經係出曬，即係我哋嗰陣時 WhatsApp 收到消息咧，話預啲牀位係有死傷搬入去隨時。呢個直頭醫管局話，如果嗰日有啲咩緊急事故咧，即係可能話急症室要排耐啲，因為預咗啲牀位話預咗今晚有集會有人死，佢講嘅死傷呢個官方出嘅報道啊。其實大家嗰陣時我哋都話走唔走啊？唔走啦，我哋話，即係我哋集體決定。几大几大，开枪先算啦。 系啦， 但系而家觉得谂翻转头咧，喂，都真系几危险噶。 我哋就唔系最系喺心最危险嗰堆咯，因为起码我哋影唔会话近距离见到嗰啲即系揸住 AR-15啊或者雷明灯鸟枪嗰。 应该我哋系佢射击范围之外啦，应该就 唔系，我估系要射都中嘅，即系都到嘅， 都射到嘅，但系最唔系第一批啦， 系啦， 唔系直接。 因为咁多人，我哋应该即系比较中后排嗰啲咁样啦。咁但系即系啦，你见到好多即系网上呢度都有啲朋友，佢当日亲身影到啲相好近嘅，你见到佢系即系。揸住 AR-15啊，有一扎同埋举咗橙旗， 而家同埋见到一个系有个叫咩，嗰啲系追击器，有个放大器咧，即系个瞄准器，定有嗰啲添， 系 呢枪， 系咁而嗰即系而后来即系话嗰个橙旗嗰个解释，即、系警察嘅解释就话系 向后啊嘛， 其实系 两面用 系 嘛， 系啦，两面用嘅系即系其实想举嗰边咧就系另一边，咁呢只不过系 show 咗个底出嚟咁样，即系你哋信唔信啦？ 唔信啦，有想出咗嚟，连正面都有出到啊，橙色嗰边 咩真系。 去啫。 咁但係咧，即係嗰晚嘅心情咧，係相當之即係複雜。 其實嗰陣時候我以為兩年之後咧，唉，嗰啲感覺過曬，但係唔係喺尋日即係密站嘅時候咧， 係 所有啲感覺、情感、回憶，全部喺嗰一出山快嚟， 係咪啊？ 同埋即係見到側邊都係好熟悉嗰陣時候雨傘運動，見到啲朋友都係高識好多啦喺度， 係 即係嗰啲感覺、感情成就複雜情緒就。爆涌曬出嚟咯，但未至於話喊，我就係覺得好好感慨，話咦咁啊兩年，同埋有個感覺就係翻翻你講嗰首話你戇鳩話你嬲咧，因為覺得因為今年係比舊年入仲更加少人噶嘛，即係我五點唔夠到啦，夜晚十點十一點走咁樣咧，即係比往年見的人少，同埋其實即係講一個朋友我都識嘅，就唔好開名，其實有啲人仲未放低，同我有六幾個朋友咧，佢都係我當時又見到佢哋喺現場嘅。佢到而家都唔敢翻去嗰度，即系话经过搭车咧，唔敢擘大眼翻翻个金钟嗰边咯，直头系未放低。 有啲创伤后遗症。 有啊有啊，即系可能有个女仔，但系另一个系阿 Sir 教书已经成三十岁，佢都放唔低，即系呢种创伤咧。 系、okay, ， 即系我即系以为自己都走出呢个阴霾，但系其实都其实走唔晒，即系到呢一刻都嗰个拿住个感觉，即系嗰种叫。無力感啊！但係問題我自己都有，尋日都即係代表叫做我們都是五一一上台講嘢啦。咁我自己其實諗通咗都唔係而家呢一刻諗通嘅，就係話要成日話散落社區，要耕耘翻。即係我之前上集都講過啦。咁要多謝一個聽眾先，有個聽眾就 PM 我 Facebook 嘅，佢話聽到上集我哋講嗰個官商鄉黑個地區問題咧，佢就問咗攞咗話朱愛迪，我冇俾個電話佢去入翻去葵青嗰邊嗰啲義工組去睇下點做翻關注翻你自己地區啦。其實唔係話冇嘢做嘅，即係完咗之後，你咪我成日講話散落社區咪咁做咯。 係咁啊。系咯，即系呢一个系即系点样去跟进嗰样嘢啦。我哋听多首歌先，可以讲多少少咧。即系其实我哋嗰晚或者以至到嗰段时间嗰啲心情咧，都其实系好短时间咧，经历好多嘅变化。 系 啊。 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愁绪，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发生，飘泊岁月里，风吹过已静下，将心意再还谁？让眼泪已带走夜。潮水天真的声音已在减去，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愁绪，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发生，漂泊岁月里，风吹过已静下，将心意再还谁？让眼泪已带走夜。潮水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 心会绝望，不感觉都沉醉，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在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胜与罪，所有故事像已发生，飘泊岁月里，风吹过已静下，将心意再还谁，让眼泪已带走夜潮水。 呢一首咧带俾大家就系一首《友情岁月》，主唱嘅就系郑伊健。 系啦，咁样咧就头先我哋讲过啦，即系呢个都可以楞翻嚟少少，即系喺琴日嗰个场合嗰度咧，你都见翻好多朋友啦， 系啊，熟面啦， 系啦，亦都好多即系都系喺呢个即系雨伞运动期间识嘅一啲朋友咁样啦。咁系啦，我都我到咗嗰段短短嘅时间都撞到唔少人嘅。 系 咁，亦都又咁啱撞到阿法政会师阿 Chris 咁样，佢就送咗个纪念品，即系佢哋 嗰本书啊嘛， 系啦，佢哋有本嘢， 系我都有， 系啦，咁就送咗俾我，系啊，咁样啦。咁跟住系啦，亦都同啲唔同嘅朋友嗲咗几句咁样啦。咁完咗个墨站不久，我就走咗啦。咁但系我都想讲翻咧，即系九二八系啦，头先我哋讲到咧就系话。即系放完咗第一轮出嚟弹啦，大概系傍晚，即系唔知几 六七点啦之后啦。其实嗰阵时啲时间嗰个观念都好混乱啦，因 为 我哋系处于一个极绷紧嘅状态。 即系啦，有啲咩风吹草动，跟住咧就即系要即系 喐噶啦， 要喐啊， 俾啲背囊行 啊，系啦，即系随时准备咧，即系要瞻前顾后咁样咧，即系可能要向前一，即系向后走咁样。咁我头先讲到，但系唔记得咗几多点噶，可能八九点噶啦。后来我哋咧就一干人等啦。咁就见暂时好似冇乜事发生的嘅时候咧，即系佢一段时间好即系静咗落嚟少少嘅。咁我就走咗出去食嘢，谂住咧，因为亦都听闻咧有一啲嘅讲法就系话，喂、哎，有好多人咧系去咗铜锣湾嗰边。 哦，因为嗰阵时就系话出橡胶子弹之类咧， 系啦， 学联好多官方消息，即系政党就话叫大家就系、是即系撤退啦，保留实力之类咧， 系 全都会行噶嘛。 同埋但系呢个系一样啦。另外一样我想讲嘅就系话，有好多人因为出雷弹之后咧，就散咗去第二区， 向铜锣湾， 去咗铜锣湾 啊嘛， 系啦。咁所以咧，我哋嗰阵时咧谂住咧去食完食啲嘢，跟住咧就翻去谂住翻去 海富嗰边啦。 谂住食完嘢之后咧。就会去铜锣湾嗰边嘅， 系 咁，但系咧，本来打算系咁样， 系 咁嗰度咧，我就想，即系我好记得咧，就系话嗰一下咧，我就除低个雨褛啊，嗰个雨褛咧就系、是，即系咧，因为好焗嘅嗰个雨褛，系哇，直搭住咗个身嘅， 连你雨衣嗰只嚟嘅， 系啦，系全啲胶好焗身咁样咧，咁啊焗到咧系成身湿晒咁样嘅，咁我好记得呢、這、一个呢一、這个感觉啦，即系好深刻嘅呢一个就系喺个雨褛焗到湿晒咁样， 即系个身体俾你感觉， 系啦系啦，咁系啦，我哋就比较即系叫做好彩啦，冇即系中过，即系冇话中正出嚟弹咁样， 少因为我哋 少少啦。 嗰阵时我记得系去一个湾仔地方食面嘅，我记得 系啦。 电视画面出奇地咧，无线就狂 loop 住啲喷胡椒喷雾放出去啲画面，不停 系啦。因为咧系啦，我哋就去到食嘢嘅地方就喺湾仔一间面家咁样啦。咁佢开大个电视咁样嘅，咁就我谂佢哋必然会睇住啦，因为其实 附近啊嘛，佢哋 两街之隔，两街之隔系啦。系啦，佢哋就喺呢个希尼斯斯度，咁但系啦，后即系海皮嗰系啦，就嗰度即系告示打道咧，就已经发生嗰啲咁嘅事啦，咁样或者下角道嗰啲咁样，咁啊。我哋就系啦，喺度睇紧无线新闻，无线新闻咧都即系不能够唔播啊！嗰啲画面就系嗰啲即系催泪弹啊、烟啊、啲人走避啊，跟住有胡椒喷雾啊、开遮啊，各式各样呢啲画面啊，不断咁样去即系出现嘅，冇得唔播嘅。即系你作为一个即系。正常嘅，或者即使你系唔负责任啦，或者系呢一个即系 CCTV 都要播噶， 都冇得唔播，系啦，因为实在太震撼啦嗰样嘢。咁而我哋亦都系喺度睇紧， 边睇边食咯， 边睇就边食，同埋咧睇睇下咧，又发觉原来即系未完嗰边，即系海富嗰边 啲人冇走到噶， 冇走到，因为以为 即係佢哋以即係差人以為啊，放催淚彈啲人散啦，點知係唔會散嘅。 點知啲人 散一散開，跟住仲嬲，仲走翻翻轉頭添咁樣。咁、所以我哋咧亦都係因為咁樣嘅原因之下咧，就冇去到銅鑼灣，我哋就翻翻金鐘。 啊，你個我印象就係翻翻幾多？有一個巴士得架零舍得架啫。係 啦， 架巴士走唔到噶嘛。 係啦， 有一幕就係咩？有一個嘅警察啦，而家叫警察啦，佢係俾啲人包圍住咧，俾一班示威者，但係就係出奇，香港就係咁樣。個警察竟然喺啲咁一重重嘅人群堆安然無恙咁行翻出嚟，個警察 係 個印象啊，好深嗰下。 係咁，我又亦都係即係夜晚翻到去咧，我記得咧，即係唔知點解係你頭先講啱嘅一個時間嘅觀念好混亂嘅。我係記得跟住下一個我記得嘅一個畫面咧，就已經去到一兩點噶啦。咁嗰陣時咧係再放多一輪催淚彈嘅。 我之後都係附近諗住喺嗰個巴士附近，即係 KFC 附近挨住 休息嘅。其實我哋喺 KFC 嗰頭 諗住挨一挨，但其實話瞓嘅瞓唔到噶嘛。 其實未去到真係嗰度坐低住嘅，我哋行翻入去嘅時候，跟住咧我哋喺海富出边嗰啲桥嗰啲位啦，我仲撞到阿金英添啊！ 金英喺度嗌咪啊，喺度佢有大声 风。系后来系再放多一轮催泪弹，而嗰一轮咧就最近我哋嘅，真系好近啊！ 啲烟系飘到埋嚟嘅， 不过风向嘅风 系啦，吹翻转头， 吹咗去嗰边， 佢自己发射嘅方向 系 射翻转头。 其实嗰嚿催泪弹咧，大概喺我哋嘅可能系十尺范围， 好近 嘅 啫， 好近喺我哋面前 喺条桥射翻落嚟啫，佢系 啦。咁但系咧就。即係嗰啲風啊，吹翻去佢嗰邊，所以就冇攻到我。 承認我哋 係啦，咁所以咧，即係都叫做比較近距離接觸到催淚彈，同埋嗰陣時咧，去到嗰陣時嗰啲人嘅心態咧，已經唔驚催淚彈。 因為嗰陣時見到已經係啲畫面，有人直頭徒手掟翻轉頭又有啊之類咧。 係啦， 同埋有啲人係即係乜都冇帶咁行過啲煙，好似冇嘢咁喎。我覺得 係啊， 最多咪煙下眼啫，冇嘢嘅個感覺咁樣 啊。 我哋係 係啊，佢哋係已經係好慣咗咁樣啊，同埋已經覺得誒碎料啦，已經即係好似適應咗咁樣。適應咗個催淚彈，咁所以咧嗰陣時咧已經冇乜人再去理會嗰個催淚彈咁樣啦。即使再有催淚彈的話， 我哋唔驚，咗散褪後少少咯，最多 係啦。而我哋啊，即使我哋即係見到佢哋咁樣，我哋都突然間都湧起上嚟啊！即係都冇已經唔係好怕嗰啲催淚彈啦。 咁嚟咪嚟咯， 係咯， 就戴口罩戴眼罩睇下點咯。 咁同埋仲有一幕我好記得嘅咧，就係話又喺嗰個位咧，即係嗰度個橋咪有條彎彎地嘅橋嘅，咁啊曾經好似有一架火燭車。 系 停 落 喺度噶嘛，想落嚟噶嘛，咁我哋嗰阵时咧有一刻咧就有啲警觉嘅，即系喺度谂系咪出水炮咧咁样，咁但系嗰个真系唔知做乜嘅嗰架嘢， 唔知为咩咯，嗰度冇火警噶嘛又， 系啦，但系佢亦都乜都冇做，咁停咗喺度就系咁停咗喺度，咁乜事都冇发生咁样，咁跟住我哋就系即系成晚就喺 KFC 门口咧，就咁样就坐啊休息啊，或者即系其实瞓唔到嘅，因为即系都要有一啲警觉，系啦。一聽到有咩風吹草動咧，嗰一晚咧都係好咩嘅，即係都好警惕咁樣啦。咁一路就咁樣就度過咗嗰一晚。 其實唔係，啱啱有少少插曲就係咧，演藝學院佢哋話呼籲有啲人幫手搬走入面啲物資啊嘛。 係 話警察都會入去拘捕學生，同埋會即係會叫做消滅啲物資，所以我哋咪要入去幫手搬嚟搬去背，咁咪搬上橋啲嘢嘅，然後搬翻落橋嘅之後咧，之後先我哋翻翻嗰邊 KFC 嗰邊再慢慢再休息咁樣咯。 係。系啊，有啲細節我都唔記得咗，因為都會有啲即係混亂。 其實話曬都係，即係可能唔係唔記得，可能即係啲事撈埋咗，唔知邊個先後唔知啊。 係啊，太複雜啦， 撈亂咗好多嘢，同時發生好多嘢啦。 係啊，即係一個短嘅時間咧，經歷咗好多嘢咧，跟住有啲即係思覺失調也好， 有啊。其實嗰排我翻去瞓覺咧，試過有時即係頂唔抱咧，即係可能我記得你話，我今晚好攰，我做鍵盤戰士咧，你咪 WhatsApp 即係 send 嘢俾我哋嘅。其實我自己都試過做咗鍵盤戰士，但係瞓覺嗰刻咧，我試過一醒，諗一諗。點解喺張牀度？我唔係應該喺馬路邊嘅咩？我係嗰一排兩個月係前一個月都係咁樣咯，即係就算瞓得著咧，都係感覺自己係隨時要彈起身啊，隨時喺瞓喺街咁樣。 係，真係啦。所以即係而家咁樣講翻咧，或者諗翻起咧，都即係咁又是好啦。我哋一齊，但係又有啲互相喺度即係去。即係去反證啊，或者證實翻對方，或者自己嗰啲嘅記憶有冇錯咧？ 其實係啊，有啲 又 有啲原來搞錯啲， 係啊，有啲搞錯啊，同埋啲時間有啲混亂啊。 嗯， 唉，真係聽多首歌先係咪？ 好啊。 Un regard sur elle, Comme toujours, elle est belle. Comme toujours, tous les jours, tout le temps. Dans le noir, le soleil, le brouillard ou la grêle. Un peu beaucoup, passionnant. Dans les fleurs, moi j'aime Paris en couleur, mais je l'aime aussi dans le blanc, dans les flocons. Moi j'aime Paris tous les moments, toutes les saisons. Parce qu'ici vit mon amour. 一首叫 I Love Paris 啊，咁啊好明显啦，一首法文歌，咁但系咧佢亦都 featuring 咗即系有英文嘅歌词嘅，咁就 featuring 咧呢一位咧叫 Nikki Yanofsky 啊，咁但系唱英文嘅，听落个名有啲似嗰啲俄罗斯啊， 东 欧人咁样啊，咁但系唱英文啦，咁呢首歌咧都即系拣即系純粹係想聽呢位歌手啊！呢、這個我之前都經常播嘅，咁、就叫 Zed 啦。都唔知係咪咁讀添啊 ？Za 定 Z 咁樣啦，即係因為佢係 EZA EZ 啊 ，Za 咁樣啦，當咁有法國嘅女歌手啦。咁其實佢出碟咧，即係可能啲法國人咧，或者外國人咧出碟啊，真係唔係香港嗰啲咁樣，或者即係東方呢啲出得密嘅。佢講緊即係幾年先出一隻碟咁樣嘅。 喂，但係咪佢哋出一隻就會賣好耐，即係都賣得嘅？ 佢我唔知 道，即應該可以，我諗應該夠維生嘅，好應該好過陳奕迅嗰啲嘅銷量係嘛？ 佢真係，我咁當然啦，我估住全球嘅發行網咁樣，咁但係即係法文歌就其實又同即係譬如話美國嗰啲有啲唔同嘅，即係法國嗰啲係咪真係嗰、那個即係係咪嗰個行銷至全世界咁犀利咧？又未必咁啊！咁但係亦都我唔知啦，即係總之咧。 佢嘅出碟，佢上呢只碟啊，啱呢首歌咧，呢首歌叫 I Love Paris 啦，咁就系上一碟叫 Paris 嘅，就系而系2014年喎，就系即系真系两年前啦，即系同我哋好似讲紧 好近啦， 好近系啦，即系好似同我哋讲紧呢个雨伞一样，又系两年前。咁佢就系雨伞前出嘅，应该系，咁啊。系咯，即系两年前啦，咁啊到而家都未出新碟嘅，咁我唔知佢系即系真系万工出细货啊，净系即系可以即系还是系即系既然都卖得唔好定点样？即系我唔知啦，即系即系，但系总之系啦，佢哋嗰种嘅 pattern 咧就唔系真系话出碟出得好密嘅。咁呢一首歌咧，但系我拣呢首歌咧，纯粹系因为咧，即系想听翻佢嘅作品咧， 好听纯粹 系啦，系啦，即系我中意呢一个歌手啦，因为佢嗰种即系爵士嗰种乐底啦，同埋即系佢自己又先听到啦。都有一段咧，所謂 ad lib 啊，即係嗰啲即係啦，嗰啲自由版嗰啲嘅，即係即興嘅，就唔係演奏，係即興演唱咧。咁佢嗰技巧係即係好嘅，同埋即係好有嗰種嘅，即係呢一種嘅音樂感先做得到呢啲嘢嘅。咁所以咧，我就即係好喜歡佢啦。咁所以咧就今次又趁呢個機會咧，純粹攞嚟播下咁解嘅啫。咁但係佢叫 I Love Paris 啦。咁我哋咧其實咧，即係一路喺度講緊雨傘咧，其實都係出於咧一種咧就。唔係 I love Paris， 話 I love Hong Kong 啦，即係我哋對於香港呢個地方其實都係有一種即係慾緊啊！ 梗係啦，唔係點會行出嚟啊？ 係啦，如果唔係點會行出嚟？點會經歷呢啲嘢？到兩年過去啦，我哋依然都仲會翻去嗰度，跟住咧就會即係百感交集啊！好多嘢頭先即係都翻曬嚟啊！咁樣 係啊！ 咁頭先我哋講緊嗰啲回憶嘅部分啦，即係就係九二八當日至到下一朝嘅一啲事情啦。咁講多少少，跟住我哋講咧，跟住再發展落去咧，就去到旺角黑社會嗰啲。 好啊！ 你嗰度下一步即係我講埋少少就係話九二九朝早咧，我哋咪喺即係海富咁樣啦， 攤咗喺度啦， 係啦，攤咗喺度啦。咁我唔知記唔記得一幕咧，就係話我即係已經天光曬嘅，我哋未即係差唔多走噶啦，未走。嗱，天光晒，我就見到海富咧上面掛支五星旗反轉咗嘅。 記得，我哋嗰陣覺得好嬲，哇！搞錯眾星旗嗰刻，我哋媽媽聲，點知咪住，唔好孖住，唔好望。咦，反轉嘅點解？ 因為嗰招咧，影咗相，跟住咧，其實好多人都留意到，後來蘋果都賣曬新聞。 反轉嘅點解？ 係啦，即係好吊鬼嘅嗰件事， 你唔知系嗰个人系唔小心啊，定系有心咧？ 即系啱啱过完九二八，吹完出嚟弹嘅第二招， 系 嗰日系应该都系一个 weekday 嚟嘅，啲人要翻工嘅。即系嗰个九二九嘅朝早，啲人 记得啦，星期几我已经 系要翻工嘅，因为你记唔记得？后来我哋走嘅时候咧，我哋咪去咗一间地方食嘢嘅， 系啊，快餐店食早餐啦。 咁一间即系喺金钟嘅高级快餐店。 高級 嗰啲，高級㗎嗰間嘅嘢，係啊， 醒唔起啦，已經高唔高級？ 佢嗰間嘢叫 Pret Monsieur 啊嘛，總之係即係食法國嘅，又係法國咁啱巧食三文治嘅。咁我哋入到去嘅時候， 記得啦，有果汁飲嘅咁樣嘅， 係啦，同埋咧。好多即係 西人就係上班族嚟嘅， 上班族 記得啦。 嗱，我哋成班人走入去，個個都即係 雨褸啊， 或者係即係污糟邋遢，即係蓬頭垢面咁樣啦，即係亦都好攰咁樣啦。咁我哋走入去，即係諗住食完嘢之後就走嘅。咁我哋咧都見到咧，我自己見到咧就好多嗰啲嘅即係翻工人咧，即係喺個鋪頭裏邊，特別有一啲嘅翻工人咧，好似會啤住我哋咁樣。咁但系我好深刻記得嘅咧就係、有一 pair 男女中年嘅啦，唔係後生嘅中年嘅男女，即係呢啲翻工樣著曬西裝啊套裝啊一對咁嘅男女咧， 中環精英嗰啲 初都啤住我哋嘅。咁、但係到我哋想坐埋嘅時候咧，佢 offer 一啲佢身邊吉嘅凳俾我哋咯。 咦係咩？哇咁好禮貌嗰陣時， 係啊， 呢班人係咪佢成？ 你唔記得啊？呢一個 moment， 你提又記得翻啲嘅。 係啦，我好記得呢一樣嘢嘅，因為咧就係話。即係好似感覺到成個香港有啲嘢變咗啊！其中一樣嘢就係話嗰啲人嘅態度，即係我哋諗緊啊，嗰啲人咁樣啤住我哋，梗係覺得我哋廢青啊，搞事啦咁樣係咯。唔係喎，原來佢係想 offer 啲即係吉嘅燈，因為見到我哋一乾人等好多人， 即係我哋好攰啊，想坐低咁樣。 同埋我哋好多人啊， 我哋好似八九個最 有㗎，係啊，即係一紮人咁樣啦。咁跟住走咗入去咁樣，佢哋即係可能。即系总之系我哋可能要坐其中嘅两张台咁，冇得凳嘅，佢就 offer 一啲凳俾我哋咯。呢个我 你咁讲，即刻记得翻晒啦。 同埋即系嗰一招嗰个即系好神奇嘅 fantasy， 我记得嗰条马路啊嘛，嗰个原本系居水马龙， 冇错， 我记得 系啦，下角道啊，跟住系红棉道上山嗰啲位啊，系完全一架车都冇。 觉得哇，点解条路突然间好似个世界发光咁样，我哋成班去行咧？ 系咪发紧梦？我有感觉， 好荒诞，好梦幻 啫嘛。嗰应该系即系香港好繁荣嘅影景，仲竟然系咦？点样行人嘅行车？ 系啦，即系见到有啲人喺嗰啲马路度行紧， 同埋见到啲人系攞个公事包着西装，系好悠闲，啲人系好 enjoy 咁行。嗰啲人唔系嬲嘅，啲人系咦？佢哋好似同我哋都系一齐喺一个梦入面咁样。 系啦，同埋佢哋好似咧知道哇，发生咗咁大件事。如果佢哋第二朝要翻工，即系嗰朝要翻工咧，佢哋要早啲出门口，所以咧佢哋系好他条咁样系啦。穿着套装，揸住公事包， 系啊，有只高踭鞋， 高踭鞋冇错，系啦，喺啲马路冇车嘅马路嗰度行。咁我哋见到呢啲景象嘅时候咧，觉得超级荒诞， 反差就好伟大， 梦幻得好紧要， 梦幻啊！对而家感觉都系，诶，系咪发紧梦咧？呢个 系啦，即系啱啱琴晚先至，即系惊完一大轮。咁跟住，即系我有谂过噶嘛，即系之前就话啊，第二日要翻工，如果佢要清场，都应该要清噶啦。咁 但系清啊，高危啦。 系啦，到啲人翻工冇理由要清场啫，系咪？ 又唔清，又冇嘢喎，又 系啦。咁於是我哋咪走咯，就係咁樣之下 咧，放心走， 係啊，先放心走，因為知道即係冇理由，喂啲人翻工你清場唔係啩？咁即係你會禍及嗰啲中環精英啊嘛，大佬。咁所以咧，我哋就放鬆，相對放心走，就翻去休息一下啦。咁就於是就係經歷過呢啲情景、呢啲場面，同埋去咗呢一間地方度食少少嘢，跟住先走嘅。咁係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喺嗰度咧，又見到即係嗰啲西裝友啊，嗰頭先嗰個情景，我描述嗰個情景就係啤住我哋，但係原來係想 offer 凳俾offer 凳俾我哋，咁樣咯。咁所以係啦，呢一 part 係咁樣啦。咁到後來啦，又先即係揀友情，所以就想講後來即係旺角嗰即係嗰度去到十月頭啦， 冇啦咁啊，係啦。所以即係啲人叫做旺角黑夜咧。嗰陣時我哋未敢過去旺角，因為嗰日就傳過啲相咧，有啲人就係俾人圍揼啊。我記得有個四眼仔、四眼佬咧，爆頭。爆晒光咁流晒血咧，咁之後就係話見到好多朋友喺旺角嗰啲就話啲差佬直頭係即係護送啲人咧上的士離開啫嘛，即係接的士俾佢走，啲人就會發覺追到之後咧，哦原來係有啲就係送佢上的士，然後隔譬如喺深水埗或者尖沙咀又放佢走啦，咁有啲就係話直頭送上護送警車，然後送佢再落車走咁樣噶嘛，即係嗰晚佢哋係之後原來落 order， 即係聽到啲傳聞就話啊啲人咧係絕對唔會拉，因為話就算拉都應付唔到嘛，因為咁大規模。冇啲黑社會打人咧，即係呢個點解我揀呢首歌就係即刻，你話諗乜問我播咩歌啊？就呢首《友情歲月》咯。但其實你講黑社會嗰樣嘢咧，嗰晚都真係友情歲月，因為我記得去旺角初頭咧，我唔係每晚都係我喺落河坊搭 van 仔翻屋企噶嘛。咁其實當中我就咧，即係我又唔怕死，我見到有啲人咧睇 Facebook 咧，我好八卦噶嘛，即係好攰啦，望咦撞一撞佢 Facebook。咦，全部都黃絲帶睇緊啲嘢喎，同我坐側邊。我嗰仔你都係嚟尖旺嘅，係啊。跟住佢慢慢佢講好多嘢咧，就話原來初頭咧咪有一架即係類似房車，就好高速想衝 架 Benz 啊嘛，係啊。 跟住嗰個哥哥仔同我講咧，佢話其實之後佢有啲即係所謂黑道中嘅朋友咧，就打橫拍幾個跑車就保護住嗰啲佔領區。 哦， 原來嗰啲係真係嗰啲係友情歲月嗰啲人嚟嘅。所以我諗啊，哇，其實都係黑社會都有即係叫做支持。佔中的喎， 即係都唔係淨係官商鄉黑嘅，都有呢個即係啊公民社會與黑嘅咁樣。 同埋之後咧，好似有一晚叫重奪旺角，因為有一晚就旺角都清場噶嘛。咁之後咧有一車好多嘅卡板，唔知道喺咪度啦，喺呢個亞加路街運過嚟咧。然後就重建翻呢個十字路口入面，即係有啲嘅即係叫做阻礙物咁樣啦。原來嗰堆咧喺果欄嗰邊送嚟嘅，都明白啦，係嘛？ 係。 所以真係有陣時去。嗰刻最夢幻就係，其實應該黑社會係企喺我哋嘅對立面，但係原來又係又唔係先離奇，因為你知道有啲人就係、譬如高立斌有次又帶隊去拆嘢噶嘛，咁啊見到有啲外籍人士啊，或者南亞裔黑社會啊，或者光頭州嗰班就攞埋刀咧，就咁樣要拆鐵馬，要攻擊嗰啲佔領人士啦。咁啊，我哋即係有一個叫畫家叫受傷，俾人篤到隻眼流血啦，好記得啦。但係之後竟然係原來有啲黑道中係暗中幫呢件事嘅喎，所以我覺得就係、是。揀咗呢首《友情歲月》咯， 係咁跟住嗰首歌又更加啱啦，因為跟住嗰首咧都係講緊咧，即係其實咧喺呢個運動裏邊咧，其實都好多呢一類咁樣嘅人咧，其實係即係去參與其中，同埋咧每人咧都係做少少少少少少咁樣咧，佢就構成咗成件事咁樣咯。 Bye bye, Mr. Dem Guy, how do you feel now?That pretty little box who cried when they saw you in the dust. Bye this car would have been gone. And you liar would have been here all upset. 首咧就叫做咧 Ordinary Little Man 啊，即系普通的小人物咁样啦。咁咧就唱嗰位嗰个女士咧，个歌手咧叫 Rock Coco。咁其实咧好耐之前咧，我同阿 Terry 做节目嘅时候咧，我都播过佢嘅另外一首作品叫 Honeymoon in Jail 啊。 哦， 系啦，咁就系 抵死我啲歌名咯。 系啦，就嗰首就当时我唔记得讲咩，总之就系话喺呢个监狱中度蜜月咁样啦。咁所以拣咗。咁你嗰阵时发现咗呢个真系好 indie 嘅歌手嚟嘅，我所以上 iTunes 去揾咧，其实佢应该系出过一只碟嘅啫。 佢纯粹系打个名揾首歌啫嘛，原来有啲意外惊喜咁样。 冇錯，係啦，咁樣咧就揾到呢個 Rococo 啦。咁其實 Rococo 呢個名咧，你如果你都喺 iTunes 嗰度揾咧，都有啲唔同嘅單位嘅，即係又有好似啲小朋友嘅合唱團又有啊，rock band 又有啊咁樣。咁但係咧，唯獨咧呢一個即係呢一個女仔咧，呢個 Rococo 呢個真係好應該係好 indie 嘅歌手嚟嘅。咁啊出咗一隻碟就叫 Bedtime Story 啦。咁而呢一個咧就喺 Bedtime Story 裏面嘅其中一首。呢一個就叫 Ordinary Little Man， 普通的小人物。咁啊頭先講過啦，即係話喺呢個佔領嘅期間啦，你頭先講過嗰啲。就是、黑道中人咁樣啦，好似疑似黑道中人咧，或者即係都係呢啲嚇有背景人士，但係都係咧，可能係眾多嘅即係 ordinary little man 小人物嘅其中一個。而且咧，佢亦都係咧啊，原來都係即係正所謂黑社會咧，都有咧支持，都有唔係黑社會咧都有黃色嘅，係啦， 唔係黑曬嘅， 係啦，唔黑曬嘅，黑中就大黃啊。咁當然啦，黑亦都有藍啦 嚇，黑中大藍都最對拖啦呢啲。 係啦，黑中大藍好多啦，即係嗰啲即係官商鄉黑嗰啲係啦，又或者佔領期間嗰啲流連乜乜啊，頭先你講嗰話衝向人群。 嗰架 Benz 個司機啊，又或者係即係啦，即係嗰陣時所謂旺角黑夜，有好多人去搞嗰啲嗰啲嘅即係佔領嘅佔旺嘅學生啊，咁樣嗰啲都係一啲嘅黑中大藍嘅啦。咁而即係頭先講到咧呢一個旺角黑夜啊，同埋即係呢啲黑社會去即係襲擊一啲佔領示威嘅人士咧，嗰樣嘢係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即係好大嘅即係震撼嚟嘅，係啦，應該講係一個好大嘅震撼。 其實呢個係好似係點我自己底線同埋好多即係覺得固有覺得，誒唔會咁離譜嘅，唔會咁離譜嘅，離譜敵嗰個譜啦， 係啦， 嗰下嚇。原来咁噶可以， 即系啦。嗰阵时我系由嗰阵时开始，我系开始觉得香港原来系一个唔安全嘅地方，因为咧你系一班嘅学生或者普通市民喺一个咁样嘅地方度，即系去集结 示威啦， 和平示威。系啦，其实系好紧要的一样嘢，和平示威只喺度静坐。当然啦，佢哋会霸咗啲路，即系阻碍咗啲交通。咁但系佢都系基本上都系一个即系和平嘅示威。咁但系原来你会发觉咧，系会有黑社会用武力咧去袭击佢哋嘅，去恐吓佢哋嘅。而最恐怖嗰个地方咧，就系话警察系唔会帮手嘅， 仲会放佢走添， 仲会系帮佢哋添啊！ 系啊，护送佢走啊！ 系啊，护送佢走，送佢上的士。 都见好多次自己身亲身。 同埋嗰即系。旺角黑夜嗰晚我冇去咧，因为唔敢去。 我哋都唔敢去，唔敢去。 但系睇到网上好多人讲咧，就系话，即系佢哋系好迟好迟先至加入去尝试分开两班人，即系话分开嗰啲走咗入去嘅黑人物同埋一啲嘅示威者。后有好一段好长嘅时间，警察未到嘅时候咧，系嗰啲黑人物咧系会走咗入去呢一啲人即系示威嘅人群里边去搞事嘅，拆佢哋嘅帐篷啊。打佢哋啊，而警察咧可能系去到好后期先至有， 系啦， 仲要系好少人手， 即系等你哋叫做俾人揼完之后，啲黄丝揼完， 系啦， 丝丝然出嚟分开你哋， 好少人手嘅去将佢即系整咗一条叫做九叉线咁样分开两班人， 嗯， 呢样嘢系我嗰阵时觉得好震惊啊， 嗯， 即系觉得哇，香港系一个好唔安全嘅地方咯，即系原来我哋一向以为啊，警察咧系保护市民财生命财产， 系 企喺我哋呢边嘅，佢哋。啲態度唔好又也好啊，或者即係惡言惡相點都好啦。但係基本上都以為佢係喺我哋呢一邊去保護我哋嘅性命 啊，諗住 財產係啦，以為衰極有個普，但係原來係冇普嘅，原來 冇啦， 係可以衰到冇普。咁當然後來我哋更加知道， 哇，更加嚴重添， 更衰嘅都仲有嚇。當時即係呢啲即係濕碎料啦， 見到多啊，直頭之後我哋都 碎料啦。你之後嗰啲出警委啊，嗰啲無端端出棍揼人啊，手臂延伸啊，即係呢啲。你都未講到呢啲添啊！咁但係即係我哋見到就係話由嗰陣時開始咧，我自己咧好有一個深刻嘅印象就係話真係好唔安全嘅一個地方。而我好記得咧，即係旺角黑夜之後嗰一晚咧，就喺金鐘咧就有一個集會嘅。金鐘有個就係、是、都係一個反暴力嘅集會，我嗰晚喺金鐘。咁啊，當然即係嗰次係都俾人鬧嘅，即係啊，旺角黑夜即係 喺金鐘嘅嘢啊， 暴力就喺呢一個即係旺角發生，你喺金鐘講咩啊咁樣。anyway， 我係去咗金鐘嗰晚，而我好記得咧，當晚咧係有一啲傳聞咧就話，好似話李斯恩之流咧又會帶隊嚟搞事嘅。而嗰晚我亦都係咧，我嗰陣時咧，我係應該喺海富門口嗰啲位咁啲人堆咁樣啦，即係大台有嘢即係講緊或者點樣啦。咁我係喺海富嗰個位咧，好記得自己係咧零舍舍係一種好高度戒備嘅狀態。睇下有冇咩風吹草動喺後面、或者即係海富另外嗰邊，即係麥當勞嗰邊咧、 哦，即係地鐵站上嚟嗰啲人係咪？ 係啦，會睇下會唔會有，有人湧出嚟啦，又或者會唔會聽到有啲聲開始，哇！即係喺度起哄嘅時候，通常係咁樣噶嘛，起哄慢慢啲聲傳到過嚟，你即係會望過去嗰邊睇下發生咩事咁樣噶嘛。咁嗰陣時咧，我就係處於一種好高度戒備嘅狀態咧，就睇下究竟喺即係海富即係麥當勞嗰邊或者地鐵站嗰邊咧，究竟有冇咩風吹草動，有冇人會即係突然間拉隊，突然間走出嚟。即係我淨係驚到咧，係會驚有啲咁樣嘅人咧，可能佢哋帶住武器去襲擊我哋呢啲即係示威者咁樣。咁即係嗰種對於香港嗰種唔安全咧，嗰種感覺或者嗰種恐懼咧，係去到一個咁嘅地步。 其实而家呢个感觉都有噶，因为之前觉得即系你，我之前七出二又俾警察拉，觉得诶冇嘢抬上去啫。但 系 如果嗰阵时俾警察，因为你见警察同黑社会员警咁样合流咧，佢拉咗你乜都得啦，即系上警车熄灯嘅时候，同埋都之后有个阿 Jacko 咧，四文年佢之前都佢自己声称喺车度被警察打啊、抽水之类都好多啊嘛，所以嗰下真系。是 以前咧，真系唔系好信呢啲讲法，又或者以为咧，唉，呢啲友通常都系咩啦？你都系古惑仔，所以差佬咪斗你咯咁样。但系后来即系你听阿 Jack 好呢啲咁嘅古仔啦，跟住其实无数呢啲古仔啦，啲网上传嗰啲即系已经唔记得名啦。再加埋曾建超嘅事件，暗角打镬，你真系发觉佢哋系咩都做得出嘅。 系啊， 再仲有就系话，唉，我哋之前都见到，譬如话系第一次龙和道清场，嗰阵应该系十月中定点样啦？ 十月头咯， 都系上下 啦，系啊，十月头啦。我都记得同你系有个细路咧，唔系嘅，诶，中大学生咧，佢咪见到，咦，得翻只鞋嘅，点解嗰次咧？嗰次系有次佢系俾警察打， 总之系啦，第一次嘅龙和道清场嗰一次， 嗰次系第一次佢哋系占领龙和道之后就打翻转头啊嘛，警察 系啦，佢占领龙和道，跟住啲警察想搞佢哋嘅时候咧，佢哋就 trap 咗班警察喺。那個、 中间 嗰、那个隧道嗰度， 系啦，唔出唔入。 跟住后来先要嗰班示威者咧放翻班差人出去，跟住我就估计佢咧就覆桌条气唔顺， 系啦。 于是夜啲咧就系、是、真系清龙河道嘅， 系啊。 嗰次打得好金嘅， 嗯， 第一次。咁我哋嗰次就系见到，即系后来我睇咗新闻啦， 系 系讲紧四五个人围揼一个示威者嗰啲啦，你佢可能就咁企喺度，跟住佢哋拉嘅方法系点，即系好粗暴咁去揿低个示威者，再加上系啦，我哋见到嗰位嘅好似系岭大嘅一个同学嚟嘅，咁佢就话系啦，即系即系总之有啲财物唔见咗。 我哋嗰阵时就系睇紧好似有线佢 set 咗个 帐 篷，我睇啲画面哇咁离谱，然后佢一边佢话。我提先就係嗰度咯，佢話你就係、是，我哋之後幫佢揾記者 啊， 最好笑咧，揾文大玉婷呢啲附近記者，呢個咪記者摸摸塊牌， 係 奧運度試試，我唔理啦，照做個訪問啦，幫佢。但其實結果嗰樣嘢咧，嗰、那個記者同我哋講嘅，嗱佢話照報啊，有乜嘢就報翻即期新聞啦。佢話佢一句就係咩咧？編輯點改我唔知噶，結果出到嚟聽單件事咧就係、是，同佢講嘅嘢相反噶嘛，咁之後我就 有報道咩？ 有報道，但係反即係大講啲唔講啲咯。但係之後即係將嗰個示威者啱啱我受傷嗰個學生講啲嘢反轉咗咧，同埋之後咧，我原來我自己就識個蘋果記者咧話，再同佢做呢次訪問咯。嗰、次就即係原汁原味、正正常常出翻個訪問咯，喺嗰個頭版嗰度。 係。咁啊，即係佢都係嗰個記者，都係一個 ordinary little man 啫。 同埋我哋都知咧，其實我嗰陣時識有個朋友咧，即係阿 Dan， 可能你都記得啦，阿 Dan 啊教授啊畫畫嗰個咧，咪、教哲學咁啊，其實 影相 係啦，影相嘅。咁其實佢都識好多一啲叫做《東方日報》記者，我識過幾個透過佢咧，原來嗰啲都係深黃絲嚟嘅嗰啲。但係問題佢哋就係叫咩咧？敢怒不敢言，即係因為自己都係首歌啦，都係即係一個小人物，即係自己唔敢五譯上面編輯嘅意思，真係佢哋會 咪等於好似嗰陣時無線新聞部一班記者走出嚟聯署聲明咁樣嗰次一樣啫嘛，即係都係、即係其實即係即使係無線啊 CCTV 佢哋啲前線記者咧，其實都、其實都正常嘅，只不過係去到上層 係啦， 啊袁花譬如嗰陣時 點剪咧， 係啦點剪啊暗角打鑊出唔出咧？ 你要知係打佢咁樣 係啦，即係嗰個旁述要改，呢啲全部都係講緊。上头的一啲嘅意见嚟嘅，或者一啲嘅 order 嚟嘅，咁啊系啦，呢度就亦都查远咗少少啦。头先讲到就系话，即系系啦，我哋都亲历咗即系起嗰次嘅龙和道第一次清场，见到好多即系好武力嘅对待嘅时候咧，加加埋埋咧，我哋发觉已经系对于即系警察嗰种嘅信任咧，系即系基本上系即系崩溃咗， 破产嘅直头 冇啦，即系而家见到都即系心里面都有句嘢， 即系黑警啊嘛！我想即系其实你话讲翻九二八、九二九，你见到发癫喺天桥阿乐下面咧，我系闹好多次粗口噶嘛，我唔知闹几多次。总之我生命上识最粗嘅粗口，或者都讲过一次。同埋你讲翻，我好记得一次就系十月五号啦，旺角即系叫做同警黑合作清场， 即系讲嗰黑夜嗰次。 我记嗰次我系啦，嗰晚之后，我觉得一两日阿长毛佢就守龙河道，我同阿 Ronnie 另一个朋友咧识啦，咁我喺即系去嗰边龙河道嗰边咧，我系。拎住一个 iPad 咧，放大一啲即系被剥穿头个示威者咧，我系对住警察，我系讲咗成讲咗十五分钟，我哋睇下，我入面剥头嗰啲，好可能就系你入面你个仔同学嚟嘅，我话你自己第日要面对，我系讲一大堆嘢咧，我讲完之后咧，我唔好意思。 廣州旁邊有個女仔聽我講嘢，有幾個喊嘅。咁我猜到有啲咧係好閃縮咧，個頭本來望望一望我之後，零零開咗嘛。因為佢哋冇得走啊嘛。即係講完之後，我呢一刻就係、是、其實嗰一刻就係我對警察個信任個臨界點就到就係、是、嗰一下咧，就係嗰冇啦。我以後到而家都咁講，我對你警察唔會有信任，同埋唔會有以前嗰種尊重咯。或者我之後可能只不過形式化，我叫做我唔即係叫做唔會當面插你咁樣，但係個心都不定咁講緊即係三字經話你咯。 係啦，即係嗰、那個對於嗰個警察啦，以至到成個制度嘅信任咧，即係都好崩潰下噶啦。 係 啊，咁啊，起多首歌啊。 好。 小伤，过去美好片段，梦里涌上，监仓的窗，锁链的声响，告诉我知往日成为绝唱，青春醉过后幻想，生活又如常，怎知却中伏被骗，成为奴隶，大劫在头上，不堪设想。 新一下先。呢首咧虽然系阿 K 嘅鸡蛋与羔羊，不过唔系我拣嘅， 我拣嘅 系你自拣。 咁你俾我揸 fit 拣歌嘅，其实呢首有印象就系咩咧？因为2014年7月嘅时候，呢首歌系第一次喺7/1同埋前嗰晚就第一次首播嘛。 是啊，即系嗰晚，即系其实7/1嘅凌晨啦，咁就2014年7/1嘅凌晨就啱个 video 整起，所以就 post 咗上去嘅。 点解拣呢首呢？因为当时即系同你哋唔系咁熟嘅，我记得我系7/1前，好似6月中定6月頭咧，一次反東北集會，我見到你啊嘛，咁同我聊你傾偈啦，咁啊開始你就話，喂，不如去幫手啦，城寨咁樣，之後咁啊，直到而家直頭自己做埋節目咁樣，其實呢兩年間其實。即係講翻呢首歌帶俾嘅感覺咧，即係雞蛋高牆咧， 雞蛋與羔羊， 而羔羊其實即係入面，即係我只係覺得係高牆啦，羔羊啦， 啱啊。 其實而家覺得最叫咩嘢雨傘運動俾我一個叫做無力感，唔係個運動話失敗。其實最大無力感俾我就係入面好多唔同嘅光譜，譬如話左同右互相攻擊啊，譬如可能初頭你見到黐滿曬咩提防左膠散水啊，但其實佢好多指控都係建立喺一啲歪曲嘅事實身即係嘅上面啫嘛。就算係而家呢刻仲有人係拎啲歪曲嘅嘢出嚟抹黑對方咁先，我覺得即係呢一個係最大嘅無力感。即係雨傘運動，反而你覺得？散場其實5月即10月頭，我都其實預示咗，如果件事你係一係升級，一係就暫時戰略性退卻，否則件事都係會被政府拖死。呢個預咗，但係問題我覺得係呢一個你自己呢一班嘅雞蛋都唔會團結嘅話，你好難同呢一個高牆嘅對抗，為大家都變咗一個即代咗嘅羔羊咯。 但係我又覺得咧，即係呢一個狀況咧，我諗近呢一年啦，或者即係係啦，即係。其实慢慢好紧嘅，我觉得，即系嗰种嘅分裂，虽然都系分裂噶啦，咁但系即系正如阿教主都咁讲啦，即系没有不分裂的本钱咁样，咁但系我觉得嗰种即系以歪理去，即系有应该咁讲啦，譬如有我哋都留意到一啲可能以前系比较即系会掰或者信嗰啲好似好歪理或者讲得好激进嗰啲言论嘅朋友咧，慢慢都开始觉得嗰啲嘢唔即系 loop 都系嗰啲，同埋不断搬龙门，慢慢都睇到嗰啲嘅言论咧系即系掰唔过啊，咁都见到又开始有即系转态嘅迹象。咁其实即系你慢慢会见到咧，即系嗰种嘅言论咧，慢慢咧嗰个市场咧。其實是失去緊，同埋即係收窄緊嘅。我見到，我覺得呢個是一個即係啲人即係覺醒都有分好多個 level 啦。即係對於一啲事開始時事啊，對於社會事開始留意是一種 level 啦。慢慢即係去到呢一種，對於呢一啲喺個社會裏邊即係好 appeal to 一啲好激進嘅言論、appeal to 你嘅情感，講啲嘢係淨係喺度係咁鬧鬧鬧，講到好盡。跟住到自己有唔啱嘅時候就搬龍門，呢種咁樣嘅呢啲咁樣嘅邏輯咧，慢慢咧，即係你一次就可能都好似幾醒目喎，幾易入耳咁樣。咁但係當你講緊兩年裏面不斷重複發生，跟住呢一種嘅邏輯不斷咁樣出現，跟住啲龍門係咁樣不斷搬嘅時候咧，慢慢都見到有啲嘅追隨者都覺得少乜咁㗎，咁所以我都覺得譬如話。譬如即係尤其是選立法會選舉之後啦，你都見到即係呢一種咁樣嘅狀況咧，稍微好咗少少。咁但係你話係咪即係嗰個喺個公民社會裏面冇嗰個分裂咧？我覺得絕對唔係啦。又或者嗰種分裂係咪即係好容易修補得到咧？亦都唔係啦。仲有第三就係咪呢種分裂已經停止咗，唔再分裂，亦都唔係啦，亦都有新嘅分裂嘅。咁但係我估即係呢種都會係一種常態嚟㗎啦。咁我覺得即係唯有係。即系我自己都系觉得，即系唯有去拥抱呢种常态，而自己去即系可以做到嘅嘢，做到几多得几多啦咁样咯吓。 即系做翻我哋即系平时做开嘅嘢啦。其实我冇乜所谓话分啲咩派朋友都冇，都见到乜人都识，即系喺嗱呢个又识，嗰个又识，又倾到偈。其实我唔系话即系想系。是一个大家咁对立嘅情况，即係大家都弱势，咪大家有咩咪傾囉，有咩啱做乜齐做，唔啱做咪算囉，唔使话互相即係排斥咁样㗎嘛。 係但係即係我咁有时都有啲困难嘅，即係嗰种即係互相，因为 始终喺呢个圈里面咧，其实即系可能真系、我唔知咪中国人社会定点样都好啦，即系私怨咧，有时真系大过天嘅。咁有时私怨嘅嘢咧，就真系好好烦嘅。因为牵涉到私怨嘅时候咧，就其实冇乜逻辑啊，冇乜 冇噶啦，情绪发泄多啦，嗰样嘢 纯粹系情绪。总之见到你就唔妥啊，见到你个 Facebook 嗰个名就唔妥你啊，系啦，讲乜都唔啱听啊，讲乜都要闹你啊，追击你啊，咁样系会有呢啲情况嘅。咁冇办法啦，即系咁我觉得其实我。我哋就係即係盡量喺翻即係自己嗰個嘅，你話即係其實大家都係 ordinary little man， 我頭先嗰首歌咁樣，喺自己嗰啲崗位咧，網台裏邊又好，即係又或者係譬如我其實我好欣賞你喎，我講堅喎， 唔係啊，講呢啲喺呢度， 唔係真係㗎，因為咧即係你有時候你其實好熱心參與一啲社區嗰啲嘅，即係譬如今次不如幫朱凱迪一啲。即系其实好多系你自己自发去做嘅，即系譬如话，即系帮佢哋助选啊，甚至乎，即系其实嚟紧佢哋有一啲，因为我知道佢哋都会好多一啲地区、一啲社区嘅一啲嘅 project 或者一啲嘅嘢想做嘅，咁而我亦都见到你都有即系会想去参与啊，咁我呢样嘢我自己好欣赏。 其实唔系，我都系帮自己嘅啫，觉得，我觉得喂个香港我有 份， 喂我唔想佢懒啊，我咪会帮手收 book， 同埋叫醒啲 friend， 喂我话你帮下手啦，你附近咪落。落嚟一日都好，咁我取到行啊嘛，即系嗰阵时助选嗰时啲 friend 咧，我直头 WhatsApp， 我话佢帮边个啊？我话嗱，有即系啲朋友即系衰啲啊，或少咧，我话唔好你住屯门，你帮朱哥迪近近地咪帮佢咯。我 系 咁样，即系嗰啲朋友啊，搵完之后，你不如帮搵到赖多个 friend 再帮手好。 系， 其实而家呢样嘢，我都系需要大家去譬如完咗个选举又好，或者完咗雨伞运动，即系嗰、那个。情緒都好都要做，即係呢一個係建立翻我哋自己個社區網絡個關係啊嘛。呢個咪成日話散落社區，散落社區嗰陣時覺得哇好膠喎！而家我都去佔領咯，或者去面對啲催淚彈，或者面對警棍，你仲講呢個即係散落社區咁左膠嘅？但係問題有時你個運動係即係有個有抗有張，同埋有時會鬆有緊噶嘛。 唔係同埋即係我諗有即係要搞清楚咯，究竟乜嘢係手段，咩係目的啦？ 係啦， 即係其實佔領，你話頭先講話即係面對催淚彈又好，其實呢個只係一個手段。我哋其實想為乜啫？我都係想為咗一個好啲嘅生活，一個公平啲嘅制度。一个比较包容、开放、多元啲嘅社会，大家都可以即系喺里边发挥所长，同埋住生活得好啲，唔好被即系一啲嘅即系强权欺压。呢个系我哋嘅目的， 即系我哋唔想做一个待宰羔羊啫嘛。 系啦，即系呢个系我哋嘅目的，而。你話散落社區呢、這個亦都係一個手段，而目的係乜嘢呢？喂，佢可能更加直接咁樣能夠達到頭先想講嗰樣嘢嘅，佢可以通過一啲社區嘅一啲實踐，譬如即係反領展， 係啊， 擺一啲嘅即係可能市集啊、墟市啊、或者踩單車啊呢啲，係會令到嗰個社區咧係好用相對係好直接行動地咧。令到嗰個社區能夠改善，可以達至頭先所講目的嘅，令到啊，令到唔會話俾強權欺壓啦。我唔係淨係需要靠領展啦，亦都感覺上好似比較公平啲啦。另外，唔同嘅人可以發揮佢所長，可以擺一個咁嘅市集嘅時候，可能你話一個家庭主婦出嚟，即係佢整嘢好叻嘅，即係整嘢食好叻嘅出嚟賣又得。 而家已經有啦，直頭喺之前講冇耐咧，天水圍已經做呢啲所謂，佢哋有飄書啦、以物換物啦，同埋有啲人教人整環保酵素。有呢啲嘢咧，係譬如話，可能嗰一啲聽眾話：，喂，我冇專長，其實唔係啊，你落到去自然揾到你自己嘅角色同埋位置，同埋係最緊要揾到你自己同路人咧。當有人陪你做呢件事咧，你就唔会好似以前觉得哦，又我一个人做嘅。但其实我哋呢啲感觉，一个人做嘅感觉喺雨伞前好强。咁啊，我前试过去啲游行咧，多十几丁友咧，咁我就又想动新闻，又俾阿蚊啦，又出去咁样咧。咁而家好啲嘅，而家唔使就系又系嗰几丁友咯，即系有一大班人系唔系一两次，佢哋系行久咁样系落去自己地区一齐做呢样嘢，即系唔冇以前咁孤单嘅感觉咯。 系咁，所以咧呢个即系所谓散落社区咧，即系讲嗰阵时讲就即系好用。容易好似俾人話交咁樣，但其實我覺得呢一個其實先至係可能，即係其實我覺得你有大有大做，即係你話哇你要搞大型社會運動啊乜乜啊，你即係有一啲呢方面嘅專才嘅，或者有呢啲魅力能夠可以帶動到呢一啲運動嘅人去做咯。咁但係我哋一般普通 ordinary little man 普通市民。其實咪可以喺呢啲社區我哋啲生活嗰個最近嗰個圈子嗰度去做，譬如話先講嗰樣嘢，而真係好直接達到個先想即係想達到嗰啲目的，令到我哋生活好啲，令到我哋個社區 感觉上是公平啲，令到个社区唔会话即系强权当道，一定系大集团去即系恶晒，同埋亦都系喺呢个社区里边唔同嘅人都可以发挥到佢哋嘅所长。你头先讲系啦，有可能唔同嘅人可以教即系整乜嘢，整维护酵素成成咁样，你又可以教人吹箫咁样嗰啲啦， 系啊，拉二胡啦， 拉二胡啊，咩画写生啊，乜都好啦。即系呢啲咪就系、是、其实我哋最终目的我系想咁啫嘛。只不过你系通过一个我喺社区实践嘅方式就做啊，还是我哋通过啊去搞一个大型嘅社会运动，希望通过一个社会运动成个全香港好快咁样可以变到达到呢种目的咧咁样。而你话参选立法会嗰啲朋友，亦都系呢一种，亦都系另外一个途径。其实有好多唔同嘅途径嘅。咁我觉得即系所以即系都系嗰句啦，我成日都系讲嘅，即系各司其职喺自己嘅岗位嗰度，即系做一啲即系你可以做到或者你自己嘅强项咁样咁嘅嘢啦吓。咁其实时间就差唔多啦，今日亦都即系预备就系咁。 其 实问 题啦， 系啦，咁又即系系啦，咁今日就短少少啦个节目咁样，同埋我哋讲到尾咧，我觉得有少少咧已经变咗系十八般武艺嘅节目。 点解？因为我节目咁样 系啊，讲地区嘢，因为讲地区嘢嘛。咁但系我都冇系咯，冇乜所谓嘅，即系呢啲即系其实而家我觉得即系真系需要多啲去即系宣扬呢一种咁样嘅即系社区 自救啦，叫做 自救啊呢一种咁嘅意识啦。咁其实即系系啦，即系如果你喺一种咁嘅实践，可以有一种民主嘅实践嘅时候咧，其实你由下而上咁样逼翻上去咧，都唔系唔得嘅，即系只系另一种途径， 另一条路嘅都系，大家都系咁样条条大路通罗马啫。 系啦，咁啊，希望即系可以快啲去到罗马啦， 好快噶啦，我哋继续做有机会噶啦， 系啦，好快会上天堂添， 快噶啦，快啦， 好啦，好啊，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好啦，拜拜。 拜拜。